刑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刑法在线。 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包方便面引发的百万索赔。李海峰是一名普通的大货车司机，他购买了四包金麦郎方便面，发现醋包里面有明显的玻璃块似的东西，他找到了检测机构，对醋包进行了检测，结果这个汞含量还超标了4.6倍，他为此向方便面的生产厂家索赔450万，但厂家却报案了，说遇到了敲诈勒索，结果李海峰被抓获。那么维权可能会被抓进监狱，维权难道真的成为一项高风险的事情了吗？李海峰到底是敲诈还是维权过度呢？今天我们还要关注一起蹊跷的性侵案件，年过五旬的大爷遭到了同性的性侵，愤然报警，嫌疑人被抓获，但是目前可能是遭遇无法可依的窘迫。那么男性强奸男性的案件真的挑战法律的空白吗？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李海峰被抓走了，这两天这个消息在网上传得很疯。那李海峰是谁呢？他本是一名普通的大货车司机，当然也是一名普通的消费者，但是这两天他却成了所谓的名人了，因为买到了自认为存在质量方面问题的方便面，而向生产厂家索赔450万，厂家报案说遇到了敲诈勒索，于是警察抓了人。事情要从大半年前说起，在2014年12月中旬，黑龙江省绥化市大货车司机李海峰在去长春市送货的途中呢，就买了四包金麦郎的叫诱惑酸辣牛肉面，打开包装以后呢，就发现醋包里面明显有一大块异物，他觉得像是玻璃块，打开另一包发现异物更多。那李海峰仔细看了一下生产日期，发现方便面已经过期了，他认为产品质量存在问题，于是就想到了索赔，但索赔是要有道理有证据的，他想到呢就找这个监测机构来鉴定一下这个醋包里的异物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接下来的情况是2015年1月19号，李海峰在网上找到了两家第三方的检测机构，花了4500元对醋包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呢，汞含量超标4.6倍。在3月23号，李海峰就将检验结果以及金麦郎方便面拍照上传到微博上发布了。众所周知呢，金麦郎食品公司很有名，这家公司呢被农业部等八部委认定为国家级的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员工近3万人，方便面的年产能力是120亿份。那这一曝光行为被公司认定是恶意攻击，同时该公司也不认可和李海峰自己去做的这个检测结果。那公司的客户部解释说，李海峰拿着过期的一年的方便面在7个网站恶意攻击金麦郎，因此公司向警方报案。据记者了解呢，金麦郎公司也有一个和解的方案，也就是说送给李海峰7箱方便面，并且是作为对消费者提出意见的奖励，所以不能称作是赔偿。但是李海峰认为这7箱方便面怎么能和450万之间划等号呢？他当然不同意。然而在这个金麦郎公司看来呢，450万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这已经不是索赔了，而是敲诈勒索。在今年的5月29号呢，公安局以李海峰涉嫌敲诈勒索罪为由立案侦查。6月3号呢，公安机关开始网上追逃。那最新的消息是，李海峰在7月29号晚上被警察刑拘，并且被河北警方带走。现在是又是见到了这个天价索赔案件，结果呢又是被拘了。在2006年的时候呢，首都经贸大学大三学生黄静花20000多块钱购买了一台华硕笔记本电脑，那后来这个电脑频繁的出现死机现象，黄静说这个电脑使用了测试版的处理器，向这个华硕索赔500万美元。那华硕公司以遭到敲诈勒索为由报案，随后黄静被警方逮捕，被羁押了295天。2007年11月，海淀区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对黄静做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到了08年9月， 检察院作出刑事赔偿确认书，说黄静在自己的权益遭到侵犯后以曝光的方式索赔，并不是一种侵权行为，反而是一种维权行为，索要500万美元属于维权过度，但不是敲诈勒索。在2008年11月，黄静拿到了国家赔偿金是29000多元。那我们知道，曾经在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案例，就是一个老太太因为咖啡烫伤向麦当劳索赔了270万美元，最终还胜诉了。那么就有关李海峰的经历呢，我们也采访了部分听众啊，到底是过度的索赔呢，还是敲诈呢？我们来听听采访录音。 我觉得他这个可以算维权，但是有点过度，就是你维权也应该有一个限度，就是在这个合理的可接受的范围内。我觉得他这个一下要人家好几百万，这事儿就是有点过了。而且我觉得如果要是算是敲诈勒索的话，应该是他应该是威胁到对方才能算是敲诈，但是他这个又也没有威胁到这个厂家，我觉得这应该算不上敲诈吧。 万一吃坏了呢？那身体不是450万能买来的，现实存在这种情况，应该不属于敲诈。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他把这些东西掺了进去以后，回过来叫人赔偿，我觉得这算是敲诈。 啊，我觉得这事儿属于过度维权。首先，这个他发现了玻璃碴，对吧？他没有给他造成任何的伤害，只是发现了，你可以去维权。但是这450万。没有造成任何伤害，那算私了，这绝对是过度维权。当然，这一定是商家的错误发生这种问题，但是一定是过度维权的。我认为， 如果要说仅仅是玻璃渣，那有点敲诈的嫌疑，因为毕竟不是经常有玻璃，谁都会有可能有失误，偶尔的疏忽。 我觉得从他一开始的行为来说，我觉得还算正当维权的一个范围，因为他确实是在料包里发现了这个就是玻璃嘛，然后又找了第三方去证实起码是有这么回事儿。但是到后来的这个数额300万或者450万也好，我觉得这有点过了，因为一包方便面他再怎么赔偿吧，因为赔偿不到这样一个天价。现在很多人确实有这样维权的意识了，但是这个权利应该怎么用，很多人还是不是很明确的，可能也缺乏一些法律的相关的知识。比如说这一包方便面，如果我去维权的话，赔偿的话，是要求他仅仅赔我一包方便面，还是有相应的一些数额的赔偿？那这个数额究竟是多少？我觉得可能现在还缺少这么一个法律的这种知识的这个普及也好，一些书面上的我们需要学习的知识也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消费者要么就他起了坏心眼了，他是想借此讹一笔钱，要么呢他就是缺乏这样法律的知识，他是无心之过。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我们正在关注的话题是一包方便面引发的百万索赔，到底是维权过度还是敲诈呢？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东城检察院的申文宽博士。你好，申检察官。 听众朋友好。 现在李海峰因为敲诈勒索被警方刑拘了，那给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是敲诈的构成要件呢？ 这个我们从法律上来讲呢，这个敲诈一般是跟这个敲诈勒索放在一起说的。 嗯， 这个敲诈勒索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行为人啊，他有一个非法占有的目的， 嗯， 并且呢运用了恐吓的这样一些手段，当然是恐吓这样一种非法的手段， 嗯， 强行索要这个公司财务， 嗯， 这在我们法律上被界定为这个敲诈勒索。 嗯，那目前您分析这个李海峰有涉嫌这样一些要素吗？ 刚才我们从听众朋友这个访谈里边也可以看到，大家都有一些很朴素的认识， 嗯， 就是有些觉得他这个涉嫌敲诈，有些觉得就是一个维权过度呢， 嗯，对对对。 那么我们从法律上来讲呢，就李海峰他本人这个行为来说， 嗯， 我们要分析他这个手段和他这个目的， 嗯， 两个方面是不是正当。 嗯， 我们首先来看他这手段上，就是说要在微博上公布相应的这样一些产品的质量问题。 嗯， 实际上这种手段呢，我们可以说它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的一种对这个商家进行一个监督的权利。 嗯， 实际上它是有权行使， 可以曝光产品 予以监督的，对吧？ 有产品的问题哈，可以曝 光的。因为它这种曝光并不是一种非法的，就是说对商家进行恐吓，比如说我要对你的人身啊，财产我要进行一些相应的威胁， 嗯， 并没有这样的一些过度之举， 只是曝光了一个产品的问题。 对，它是一种正当的形式，一个监督的权利，所以说它这个手段呢是正当的， 嗯， 这个没有问题。另外一个呢，关于它这个目的，它这个目的索要了450万元， 嗯， 我们可以说它这个450万元呢，实际上是已经明显超出了它这个权利请求的范围。 嗯， 因为按照我们现在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来讲呢， 嗯， 它这个像购买这个方便面就是一种食品嘛、 嗯、 食品如果说有质量问题或者是商家有欺诈的话、 嗯、 一般来说可以要求增加三倍，就是说购买价款的三倍、 嗯、 这是一种正当的。当然我们如果从老百姓朴素观点来讲，可能觉得、 嗯、 啊一包方便面可能就几块钱、 嗯、 三倍嘛也可能就一二十块钱、 嗯、 觉得可能观念有点不太可能接受、 嗯、 但是呢从法律层面来讲， 嗯， 他的权利范围就限于此、 嗯、 因为没有造成人身伤害， 嗯，没有更严重的后果。 对， 嗯，但是我们知道有些国内外的案例，比如说一点小伤害，这个餐厅啊赔了可能很多很多钱、 嗯、 有一种说法是叫做其实是对商家实行了一种惩罚性赔偿。 对， 针对你的伤害其实没多少钱。 嗯，对，国外确实是他比较注重，特别注重这个对商家信誉的一个保障。所以说，如果商家违背信誉的话，可以实施那种惩罚性的赔偿，就像前面案例里面提到了230万美元，实际上就是一种惩罚性的。 嗯， 但是我们国家呢，实际上在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边，只是有一个两倍的惩罚，实际上力度也比较小。 叫假一罚三，现在是 对， 就是这个如果就欺诈行为的前提下是罚三， 还是欺诈行为，就是说食品并或者说食品有质量问题。 嗯， 所以说我们对这个惩罚性赔偿实际上力度非常弱。 嗯嗯， 我们国家是这样。 假设啊，这个李海峰涉嫌敲诈，那这个数量是按450万来进行一个定罪吗？ 如果说 其实他也没拿到钱。 对，如果说。真的有其他证据证实他就是说采取了一些非正当的手段，比如说威胁恐吓公司的人身上财产、 嗯、 有这样一些行为，认定他构成了这个敲诈勒索罪的话、 嗯、 那么这个450万元因为没有拿到手，所以说他可以认定为敲诈勒索的未遂。 嗯，但是可是尽管是未遂，数量也是很大的，这和10万的未遂应该不一样吧？ 对，那是肯定不一样，因为我们国家对这个敲诈勒索它是有这个几个档次数额限制、 嗯、 比如说数额较大2000以上，还有一个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像这个450万元已经超出了数额巨大的一个上限的50万元。 嗯， 所以说它达到这个数额巨大的话，数额特别巨大，数额 特别 巨大的话，可能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嗯， 就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是这样的。 嗯。那现在怎么样来区分是敲诈还是过度维权呢？似乎是界限比较模糊。 关于这两种行为的区别呢，我刚才也简要提了一下、 嗯、 就是我们关键要分析啊，他这个因为就这个案子来讲，他这个要求的数额450万元肯定已经远远超出他这个可以请求的范围了、 嗯嗯、 那么关键其实我个人觉得关键在于分析他这个手段是不是正当。刚才我提到了、 嗯、 就是说如果他手段本身是正当的，我行使的是我自己的一种对商家进行监督的权利， 嗯， 那么这个时候数额远远超出的话可以认定为维权过度。 嗯 那么如果说我这个手段是明显对商家进行恐吓这样一种违法的手段、 嗯、 那么并且数额明显超出的话， 嗯， 那么就构成敲诈勒索。 嗯，那如果说现在有知假买假的是支持的，法律上你这东西就是假的或者有问题呢，我去买了以后发现你就是假货，那么你可以三倍赔给我。也有这样的人说的能发财的啊， 嗯、 但这个现在法律鼓励这样的行为，那其实也是一个约束商家的行为， 对对， 是吧？让你去能够关注自己产品的品质哈。 对。 那像这个案件当中，李海峰是自己拿着方便面花了好几千块钱去做了一个鉴定，那这种私自进行检验的这个行为和后果如何被认可呢？ 其实关于这个鉴定啊，我们就说他最后这鉴定这个结果，他要让他合法成为一个有效的证据可以使用。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几个基本的要求他必须要达到。 嗯。 一个呢，就是说他因为他鉴定是方便面的这个醋包。 对。 也就是说，他这醋包啊，必须证明他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称之为剪裁。 嗯， 就是说剪裁的来源必须是合法的。 嗯， 就是说证明这个剪裁 这材料送来的这个材料 这个醋包来自于金麦郎方便面它那个里边。 嗯， 就是说刚才有些听众朋友也提到，就不能说你自己又往里边掺杂了别的东西， 那就是另外一个性质。 对对对，所以说必须证明剪裁来源是合法的，这是一个必须要具备的。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看李海峰找了相关第三方机构去鉴定， 嗯， 那么这个机构呢，它必须是有这个鉴定资质的。我们说这个鉴定资质呢，它还因为它检测是醋包， 嗯， 所以说它必须是对食品质量有鉴定资质，因为鉴定机构很多种， 嗯， 所以必须对食品质量有鉴定资质。 嗯， 另外一个呢，因为进行鉴定的是具体的鉴定人员，所以说这个鉴定人员必须也得有资质。 哦， 如果这些比如说有一个环节不具备的话， 嗯， 那么这个鉴定结论 都很难作为证据使用。 那作为林海峰，他可以拿出这个证据，比如说他确实是这个送检材料很合格，然后呢这个机构也有资质的话，包括这个人也合格的话，那么他可以把这证据作为一个有利的证据。 对对， 这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些环节不能出现问题。 对， 只要有问题就不能被认可。但是现在好像这个作为金麦郎公司说，你李海峰自己做的这个鉴定结果我们是不认可的。当然这个个人面对他这个公司可能是个弱势哈，可能真有可能李海峰这个结果是不被认可的。但如果他拿出这些证据都是非常非常有利的话，那是没有问题的。 对， 那像这类事件在立法上您有什么呼吁吗？ 关于我们说在立法上吧，其实现在我们知道之前那个就是2013年的时候，这个新的民事诉讼法已经修改了，里边实际上对这种情况呢有一个相应的规定，可能我们很多老百姓不太注意，就是它里边提到一个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样一种行为，我们实际上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的。 公益诉讼 就像这种李海峰目前所遇到这种情况，他是一个自己遇到的一个醋包有质量问题。那么这个质量问题到底是他这个一包，他这一包方面因为商家那个就是说经营者存的时间长了，然后变质过期了，还说这整个一批次的这个料包都有问题，就是从生产者金麦郎公司的这个生产环节就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还需要进行调查。对于这个如果说整个批次都有这个问题，那就说明它会涉及到很多很多的消费者都遇到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运用公益诉讼这个手段来予以解决。那么这个公益诉讼呢，实际上这个今年我们国家已经开始进行了这个公益诉讼的试点，就是说检察机关可以作为公益诉讼的一个法定主体。那么鉴于这种情况呢，其实李海峰他可以向检察机关来进行申诉，要求检察机关采取相应的调查措施，提起这个公益诉讼。其实这是一种比较可行的手段， 就不用每个人都去打官司了哈，就是结成一个团队。 对， 这样因为你如果一个人去打可能成本很高， 对， 可能赔款款也不会很高，但如果说进行公益诉讼的话，那么就有团队的力量，由一个机构来进行打官司。这个方式应该是非常好的哈。 对， 那像通过这个案件您有什么警示吗？有的人确实咱们有这样的案件啊，以前我们采访过，就是有些人也是图谋不轨的，那就是专门找一些商家的那些纰漏或者是质量不好的地方，然后以此来进行敲诈，想私了，你多给我点钱，有这样行为，当然后来也是被定罪了啊。那对您对这个商家和这个消费者维权有什么样提示呢？ 其实关于这个商家和消费者维权，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本质上的问题，就是我们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一个买卖双方的一个交易。那么交易呢，你就得遵循一个诚实信用原则，就是说你这个商家卖的商品必须要符合相应的质量标准。然后其实只要商家符合相应的质量标准，那么消费者所谓那种知假买假，然后进而索赔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它不可能发生。只要你自己的质量过硬，它不可能找到任何纰漏。所以说根源我觉得还是应该在商家。 那如果说你现在有不轨行为，想希望通过一些商家那些质量不好啊纰漏你去要挟去威胁，那么你就是一个触犯刑律的行为。 对，这就很可能构成敲诈勒索了。 对，即便你要钱不多，可能也会构成一个刑事犯罪的哈。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们稍后进段广告来关注下面这个案件。性侵果园守夜的大爷男子已经落网了，但是律师说这名嫌疑男子可能难定罪。 听 FM 不够，我要听听 FM。 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了，进入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听听 FM， 可以听新闻，听相声，听段，听音乐，听北京的广播，听全世界的电台。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最近呢，九江市庐山区某果园一名守园子的53岁陈大爷在夜里遭一名男子强暴，大爷愤然报警，嫌疑男子被抓获，但是目前这名男子可能遭遇无法可依的窘迫。这个消息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和热议，也是位列了新浪社会新闻的分享数第一位。事情发生在7月29号的晚上7点多，一名陌生男子来到了果园，对陈大爷说：“我不是来偷果子的，只是来转转。”到了晚上11点呢，这名男子骑着摩托车再次来到了果园，直接就奔向陈大爷的住棚。那看到这个对方一天来果园好几次，大爷也觉得很奇怪，就上前询问他为什么这么晚跑过来。可这名男子呢，不理会陈大爷，不停地在一边抽烟。陈大爷看到对方也确实不像是来偷东西的，就回到了自己住棚休息。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厄运即将降临在他的头上。0点左右，这名男子就突然跑进了陈大爷的住棚里，将他的脖子掐住，并且用衣带将其捆绑起来，把他的衣服扒光。在随后的1个小时里，该名男子对陈大爷进行了性侵。事后呢，他还对陈大爷坦言说自己是一名同性恋，只喜欢男人。那目前这名嫌疑男子已经被抓获了，但是对于成年男性强暴男性应该如何定罪，这名男子该受到什么样的法律惩处呢？这一问题引发了不少网友们的关注。我们也来盘点一下近期发生在国内的一些男性强奸男性的案件。在2009年的3月18号，河北石家庄两男子抢劫强奸一打工仔，事后呢，警察抱捕嫌疑人，仅针对其抢劫环节，这个强奸事实是没有提及的。那还有在2010年的10月24号，广东深圳一名保安在酒后强奸男同事，到派出所之后呢又无法立案，后来两人是私下解决了。那么像我们这个本案当中所说的男子性侵了一位大爷，这种强奸行为真的是挑战法律空白吗？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东城检察院的申文宽博士。你好，申博士。 听众朋友好。 那在司法线当中，这名像这种嫌疑男子他会以什么样的罪名被刑拘？这报道没有披露啊。 对，报道确实没有披露。因为面对这种我们说男性强奸男性这样一种行为呢，就按我们朴素的观念来讲，男性强奸男性，他可能应该说就是一种强奸行为。但是呢，从目前的刑法规定来说，刑法规定的强奸罪呢，对象又只能是妇女。 对象有规定好的就是女性。 对，只能是、 这个、罪名 只能是女性。所以说，那么目前就这种行为来讲，定强奸罪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说现在肯定不可能定强奸罪。那么不定强奸罪的话，像他这样一种强奸行为如何认定呢？我们说就要看他这个强奸行为是不是造成了其他相应一些后果，比如说。他这个因为这个男子的强奸对这个老大爷呢出现了轻伤以上的后果，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出现这个可以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只能是受点伤了以后 对对对， 再用故意伤害罪来。 如果说没有伤的话，并且这个我们看里边是1个多小时，对吧？他这个因为时间也比较短，如果时间特别长的话，还可能构成比如说非法拘禁像这样一种罪名。但就目前来讲，时间很短，并且也看不出这个老大爷是否受轻伤以上后果。所以说现在关于他定什么罪名呢，我们还不太好认定。 那就说有可能还真的就如果大爷没有受伤，也没有什么侵害后果，就不了了之了。 也不能说不了了之，因为他这个如果大爷没有受轻伤以上后果，并且这个时间也比较短，那么这个时候在刑事方面，就是说我们在刑事这一块呢可能没办法对他进行追究，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是呢，我们从民事这方面还是可以那个给予一些保护的， 就是民事赔偿。 对，因为老大爷他对这个老大爷进行性侵，实际上肯定是侵犯了老大爷的人身权，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那么针对这个侵犯人身权的行为呢，老大爷在这个民事这一块他实际上可以提出一个损害赔偿的请求。 现在有很多包括这个专业人士在呼吁哈，说强奸行为强奸犯罪是危害性最大的犯罪之一，那应该从立法上进行一个规制。那么您有什么看法呢？ 关于这个我们说这个强奸犯罪啊，实际上现在主要是强奸女性肯定没问题，关键就是强奸男性他是不是做一种强奸罪来对待。这个实际上涉及到可能跟我们的一个传统观念有很大关系。 我们老百姓传统观念认为，实际上男性他能不能成为一个强奸的对象， 嗯，被侵害对象， 对，可能就是有疑问的。 嗯， 因为我们说从这个男性他本身自身的一些特点来讲，觉得很多人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男性不可能成为强奸的对象。 现在确实发生了不少这样的案件。 对，确实发生这样的案件，像这种案件出现之后，我们可能从刑事这一块没办法对这个被害人给予比较有力的保护，所以说现在也有一些这个比如相关领域的来呼吁说，对这个性侵男性的 同性的这种 性侵成年男性的也应该给予相应的保护。 嗯，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能不能在立法上有所突破呢？我个人觉得难度比较大，因为人们观念上这种障碍啊，在短时间内是很难发生改变的。就是说，男性让他成为刑法上的强奸罪的对象，就这个突破这个观念，实际上很难。 因为有些专家是这样认为的，其实强奸女性就不用说了啊，强奸男性他同样其实对男性的这种被害人的心灵也造成很大的伤害。 对， 所以这个犯罪是一个，即便他没有伤害后果，但他这种对人的心灵的伤害是非常深重的。 对，其实我们从法理上来讲，性侵男性和性侵女性实际上是一样的， 对 对一样的， 他都侵犯了被害人的这个我们说一个性的自主权，这个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就是因为啊，这个男性跟女性他的一些本质上的差别，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就是在法律上就定了强奸女性，构成强奸罪。所以说这一块实际上如果真正从平等保护这个男女平等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 应该是一样的， 应该做同样的规定，把强奸男性也入刑。 那像现在这种强奸男性的案件也不太少见了哈，但对于这个法办嫌疑人确实遭遇了一些空白和尴尬。那您个人有什么样的呼吁吗？ 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我们现在也看到目前正在进行这个刑法修正案九的一些讨论，这个修正案九这个草案里边啊，实际上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在这个猥亵这一块，实际上猥亵也是性侵案件啊。 对对对。 啊，猥亵这一块呢，实际上把这个妇女已经改为了他人。 对，他人，包括。 也就是说，成年 男性， 这个时候也可以作为这个强制猥亵罪的对象。 对呀。 那么这实际上立法已经向前迈出了一步。那么如果这个就目前这个修正案九草案，这如果这样通过的话，那么针对这位大爷所遭受的性侵呢，可以认定为这个强制猥亵，强制猥亵罪，这是没有问题的。 看到一些阳光了，应该 对，已经看到一些阳光了。可是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强奸这个事情， 离这个强奸罪所谓的平等保护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毕竟这个定猥亵罪和定强奸罪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这个猥亵和强奸还是有一定质的区别。 对， 可能您刚才讲，可能还是有一段漫长的路需要走。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嘉宾来自北京东城检察院的检察官申文宽博士。接下来呢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蜻蜓 FM 上线啦，用手机下载蜻蜓 FM， 即使不在北京也能听到咱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蜻蜓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不曾谋面，声音却常绕您耳边； 未曾相识，温暖却常驻您心间。 日日夜夜，感谢您信任与喜爱。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收获。 北京电台第七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投票进行中，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为您喜爱的主持人投票，更有精美礼品送不停。 爱我就来投票吧。 北京电视台第三届观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正在进行中，5月31日至8月31日，您可以通过四种方式参与投票。登录北京网络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下载 APP 手机客户端 BTV 大媒体，还可以通过纸质选票进行投票。1111名幸运观众奖等你来拿，期待您的参与。 上次那事儿您看了吗？ 您收下，这是我们的一 点心。您这么高忙，这点东西。 这个事儿报声，您放心啊。这回呀、您一定要收下。 这次真的靠您了。 不要让膨胀的贪欲毁了自己。倡廉洁，扬正气，树和谐。 回家